是我的离去，我把你名字的缩写轻轻填满了一整夜，再把想念你的细节在经过的城市里四处张贴，却为故事流泪。如果讯息不被时间湮灭，请和我在下个世纪相会。 心，爱人的心是不

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下雨淹了我的脚，再找不到